新广播所谓两台开不到高五倍社区频道，现在是林洋东播的新闻。那明到我国总计的南非旅客到抵达澳大利亚之后，确诊感染日海口矿庄病毒新型特株奥密克戎。澳洲新南威尔斯州卫生部长今日能转入到新加坡总机搭新航 SQ21 的班机飞到悉尼，一人拢医治症光病目标，目睭被隔离，既定所有嘅乘客也必须立即接受检测及隔离14日。另外，我国卫生部长甲今日嘅能从南非搭 SQ481 班机飞到正义区顶东庄站嘅乘客之中，有七个人落机入境我国。其他六个人接到指定设施个离境十日个居家通知，并且将接受组合无人式防疫检测。另一个人是确诊者个密切接触者，已经被隔离，等佮接到追踪可能曾经进入过境区接触过确诊者个其他者往。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奥密克戎可能到世界各地个传开，导致病例激增，造成极大的影响。本地新增疾病直逼康沙区光病病例，多日新病例回升到疾病区以上。社区病例界每周感染增长率锐提到抗涨率高。卫生部大区等疾病抗70起新病例来自社区，25起来自客港宿舍，98起又经过输入。我国计累计病例达到163486起，另外又九个人是光病并发症，累计死亡病例达到710起。死者年龄到58到91岁之间，得了疾病不会致命目标的人无强制的疾病，其余的社区拢是防护唔当的疾病。超过一个受关注的现有大型感染空体缩放带，被人以称的采风流氧面，在天鹅期病例累计病例达到116起。帕克、贾格星甲南明力量等彼此将高明星因为发表甲专访关于光病目标的不实文章，指着防止网络假信息甲网络操纵法令开始处发出的警戒指示。卫生部强调，到本地获批总实验的目标是原创的。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的就业率达到16.5%，本地就业招聘的平台观察到，愿意雇佣年长员工和愿意投入资源的雇主比光病目前之中增加大约50%。马来西亚提议定期探讨新加坡和吉隆坡之间的高速铁路发展规划。我国总理李祥林会见来访问的马来西亚首相伊斯迈之奥达，虽然两国在意协议终止规划，但是我国对马来西亚的提话提开放的态度。新闻报告完了。